后冻住昨天的伤悲，已经与我举起杯跟往事干杯。

轻声地说，黑夜有我。 为什么没有人发现？我好想找人陪。

首，问天下谁是英雄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